上，年年月月我们慢慢成长，却遗忘多少的平淡，但偶尔我在别人的脸上会看到你的微笑。让我想起你的温暖，偶尔路边摘下的花瓣是你生活会 我的心颤抖不已，竟然温柔地说一句，感觉累了时候让我抱紧、啊、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坚持到底，我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。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，四个字坚持到底，我不管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。 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玩热恩的句子，想不通自己怎么了，想不通世界怎么了，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。迷雾迷雾在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。迷雾迷雾迷了路，我去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？掌声，我需要掌声，只要你愿当被驯服的象，住在你就可以上。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。迷路迷路迷了路，我却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带我走上征途。迷路迷了路，我却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带我走上征途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眺望碧海和蓝天，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，海豚从眼前飞越，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，好时光都该被宝贝，因为有限。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，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，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 Yeah. 有很多期待正在寂寞的人能够能站起来，我在这里陪你无奈，阳光享受里面人家等待，更喜欢等待穿过人家的爱，更想找爱你喊出来，我静下来，都为了爱爱爱，有一天翻开词海找不到爱，花不开就不败，还是更畅快，爱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，哦，我爱孤我在，回不去满天满地的尘埃，买不起满街口袋的品牌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，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告白，谁不爱我不存在，不明不白不分好歹，都为了爱爱爱，有一天翻开四海找不到爱，不开就不败，还是更畅快，爱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，哦，我爱孤我在， 九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旅行不再是沿途的风光，而是给家人更多的陪伴。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在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。 清凉谷高山滑水漂流开始了，3000米激情冲浪有惊无险，景区内看飞瀑流泉，玩免费大竹筏，快乐向前冲，水上扩展全面开放，观瀑戏水就到清凉谷。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第3届山野菜采摘节欢乐来袭，蕨菜、曲麻菜、金针、山芹菜、山韭花、哈拉海等20余种山野菜等你来采摘，还有阿斯哈图石林的惊心动魄，达里诺尔湖畔的碧海银滩，沙地云山的苍翠挺拔，乌兰布统大草原的多姿多彩。这个夏天，让我们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来一场美丽而神秘的原生态之旅吧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学唱旧的歌，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，妈妈笑着说她也不懂得，我想出去走一走，哦，妈妈点点头，天冷你就回来，别在风中徘徊，哦，妈妈眼里有明白，还有一丝无奈，天冷我想回家，童年已经不在，昨天的雨点砸下来，那滋味叫做爱，在风中徘徊，呜呼，天冷就回来。 音机学唱新的歌。我问朋友为什么做梦也快乐，朋友瞎说，他从不相信梦。我想出去走一走，哦，朋友点点头。天冷你就回来，别在风中徘徊。朋友的眼里有明白，还有一份期待。天冷我想回家，年少已经不在。今天的雨点洒下来，那滋味就是爱。 成美，爱让我们虚伪，我得到你是无不的安慰，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。 心相爱直到永远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，你很特别，每一个小细节，哎呀呀呀，如此的对味。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，讨厌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。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呀呀，离你远一些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的小鬼，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责备，要独一无二，专属的特别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小鬼，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爱爱爱呀，我有点胆怯。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呀呀，离你远一些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，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责备，有独一无二，专属的特别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，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爱爱爱呀，我有点胆怯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，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责备，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爱爱爱呀，我有点胆怯。我在我的世界不能犯规，你在你的世界笑我无所谓。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，你永远不了解。

可惜哟，下雨呜呜呜，下雷雨，都是我想你，520是我爱你，000是要不行。 资讯开启全新一天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资讯 Update。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据媒体消息，北京多家中介门店普遍下调了房屋买卖中介费，链家从2.7%降到2.2%，我爱我家则由2.5%降到2%，房天下降到0.8%。根据了解，此次下调是各门店的自主行为，总部目前没有统一通知。因全球比特币勒索病毒爆发造成的中石油所属部分加油站加油卡、银行卡和第三方支付等网络支付功能无法使用的问题，截至目前，受影响的80%以上的加油站已经恢复了网络链接。近日，北京冬奥组委会首次全球招聘面试工作正式启动，119名应聘者竞争21个工作岗位，涉及规划建设、场馆管理、市场开发、媒体、法律和外语等等。此次面试成绩将于一周之后公布。在近日举行的2017国际安全极客大赛上，程序员演示不到1分钟攻破共享单车的高危漏洞，直接获取用户的个人资料和骑行记录。安全专家表示，共享单车云端的漏洞技术含量很低，安全能力落后。 星辰多年漂泊，日夜餐风露宿，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，抖落一地的尘土，踏上遥远的路途，满怀痴情拽着我的梦想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公司注册、建筑资质办理，找顶呱呱。电话400-005-5002，会计代理、贷款、代办服务，找顶呱呱。电话400-005-5002，商标专利申请，找顶呱呱。电话400-005-5002，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。电话400-005-5002，上小丁网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不购物，不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买包买衣服、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换工作，靠钱真无忧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的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 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雨阳，让我们与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。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关注自然资源。 对人以诚信，人不欺我；对事以诚信，事无不成。诚信乃为人的基点，事业的支点，成功的起点。大家好，我是摩尔龙总裁刘东，真诚提醒你重信守诺，珍惜自己的信用。 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，管家帮以诚立足家政行业，以信服务天下家庭，家政就找管家帮。在此我郑重承诺，管家帮为您提供标准规范放心的家政服务，绿色有机健康的营养产品，管家帮帮您管好家。 我是乐车帮联合创始人卢武波，我承诺乐车帮在全国24个城市2000多家 4S 店提供汽车保养群单优惠。乐车帮打破传统，让车主享受到省钱、省时、省心、省力的 4S 店维修保养服务。 听声 对我过去半分钟的猜测，爱过痛过再次换来快乐，我的心里你心里有天窗，请将伤心扮上放在路旁，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，生命里那可以直航，前面有 90年代中期，林瑞恩迈进了自己歌唱事业的巅峰，这首《阳光路上》正是为他带来了极高的人气。不同于其他玉女们柔情十足娇滴滴的声音，林瑞恩磁性的嗓音得到了更多歌迷的认同。他从来不过分渲染情绪，极度暖人心扉的声音却让歌迷为他的歌声深深的着迷。来听曲婉婷《阳光下的我们》。 是在对我们说，你别太在乎。可又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，彼此信任尊重？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，我要你的温度。我有我的态度，但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。 大家好，我是王铮亮，欢迎收听 FM96.9，请大家在开车的路上遵守交通规则。

用心体会，记录生活。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。九六九看微博。嗨，你好，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。央视新闻网发表，近日第26个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在全国各地展开。本届宣传周的主题是全面建设节水城市，修复城市水生态。节水从点滴做起，日常生活当中节水用水有什么小妙招？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促使我们平时多节约用水呢？来看网友评论。摸摸哥哥答说，节约用水这是件很重要的大事儿，必须从小学生开始，从小让孩子们养成节约用水，明白为什么要节约用水的道理。当然了，我们每个成年人必须起带头作用，用榜样的力量来带领孩子们，在公共场合特别要节约用水哦。王天元说，为了节水，我们可以购买拥有节水认证的产品，可以巧用淘米水和洗菜水，实现水的循环利用。节水从你我小事儿做起，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，最大限的发挥应用，重复用水，减少用水，一水多用。继续刷新微博。人民日报发表，十里不同音。在我国呢，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方言。如今在公共场合啊，人们也已经习惯了用普通话沟通和交流。那最近有一项调查显示呢，62.8%的受访者会说家乡的方言，65.8%的受访者呢还认为方言应该包含家乡的历史文化。那如今你还会说方言吗？你认为年轻人还有说方言的必要吗？来看网友评论。魏德艾德文说，会说方言呢，并且支持年轻人在不影响交流的前提下继续使用方言。方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，是值得保护和研究的。你好再见说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陌生的城市说着普通话，但是呢，我最喜欢的是和家乡人说家乡话。城市让我停留，但是我心里还是忘不了那小小的农村。乡音就像是流淌在身上的血脉，记载着对故乡的思念和亲情，无论到何时何地都难以忘怀。爱生活，爱微博，我是主播宇阳，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，听听资讯，听听歌。 位置在眼前，睁开好奇的双眼，看世界在改变，期待的梦在眼前，坚持最终的信念，追逐着时间，为今天，为明天。位置在改变，失去的不必留恋，看世界在改变，挑战未知的界限，超越曾经的一切，追逐梦实现，在今天，在明天，把希望点燃，照亮那蔚蓝色的天，把生命点燃，拥抱那美丽新世界，我要放声的欢笑，我要秀出我的骄傲，我要全世界，全世界看到，位置在改变，失去的不必留恋，看世界在改变，挑战未知的界限，超越曾经的一切，追逐梦实现，在今天，在明天，希望点燃，照亮那蔚蓝色的天，把生命点燃，拥抱那美丽新世界，我要放

快把眼泪擦一擦，这样吧，再爱我永远的话。该哭的人是我吧，你都坦白爱上了他，我有什么办法，我也同意了，既然你提出想法，我们不要拖拖拉拉，就从明天开始吧。那就这样吧，再爱到曲终人散了，那就分手吧，再爱都无需挣扎，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拱手让他，你走吧，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。那就这样吧，再爱都要撒要拿了，再给抱一下，闻一闻你的长发，不要再哭了，快把眼泪擦一擦，这样吧，再爱我永远的话。快去把东西收拾一下，再耗下去都天亮了。这里的钥匙你先留着吧，怕你有东西，假如你有东西忘了拿。就这样吧，再爱都曲终人散了，那就分手吧，再爱都无需挣扎，不要再问我怎舍得空手让他，你走吧，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。那就这样吧，再爱都要撒要拿了，再给抱一下，闻一闻你的长发，不要再哭了，快把眼泪擦一擦，这样吧，再爱我永远的话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生活本身是没有色彩的，你将它涂成灰白，它就赠予你冷清淡漠，你赋予它色彩般的颜色，它就还你一根甜甜的棒棒糖。真正点亮生命的并不是明天的景色，而是美好的希望。永远相信，不管自己再平凡，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，这才是最灿烂的风景。 有些话语我不说，宁肯融化在风里，每当我感觉到你，就听到有花开放的声音。如是我选择沉默，每当风轻轻吹起， 心里所有的美丽心愿都已融在蓝天里。每当我感觉到你，我心中的花就开满世界。每当我感觉到你，我会深信这一切。每当我感觉到你，总不能忍住泪水。当风轻轻吹起，我会沉默，静听鲜花飞舞，散落这世界。要我如何歌唱你，真正能了解你，为何我的心充满残悔。 生活从来都是波澜起伏的，有些东西失去了就再不能回来了，有些感情错过了也就无法再遇见了。许巍的这首《爱》让我明白，真正对我们好的人可能一辈子也遇不了几个，所以好好珍惜身边的爱人吧。 心，我的心，串一串，串一株幸运草，串一个同心圆，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，趁青春做个伴。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，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。

乐于帮助别人，知道什么时候该拒绝，还有就是善于读懂别人的面部表情，失败之后能够重新崛起。我想情商高的人呢，不仅仅是在感情生活方面，在人际交往方面同样也是强者。那你认为情商高的表现又有哪些呢？新浪微博找到雨阳三三，和我一起来聊聊咯。 所有的鲜花都在哪儿呀？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。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？在他们爱的汉子身上呀。所有的鲜花都在哪儿呀？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。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？在他们爱的汉子身上呀。心爱的汉子在哪儿呀？就在那远方，为了梦想呀。梦想在哪儿？梦想在故乡。梦想的土地，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。鲜花都在哪儿呀？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。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？在他们爱的汉子身上呀。心爱的汉子在哪儿呀？就在那远方，为了梦想呀。梦想在哪儿？梦想在故乡。梦想的土地，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。亲爱的孩子在哪儿呀？就在那远方，为了梦想呀。梦想在哪儿？梦想在故乡。梦想的土地，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。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969资讯 Update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北京317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后，楼市成交量下滑。四月二手房交易量环比减少35%。近日北京各地中介门店普遍下调了中介费，最多调减近一半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基金会日前宣布，在长江芜湖段中华白鳍豚保护地目击拍摄记录到两头疑似白鳍豚。目前国外专家曾宣布白鳍豚已经功能性灭绝。河北省高法出台简化标准改革案件办理程序，轻微刑案一般立案后14天内审结，简单民事案件一般立案后1个月内审结。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日前通报，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勒索病毒出现变种，传播速度可能会更快。目前国内超过30000家机构组织的数十万台设备遭到感染，广大的 Windows 系统用户需要尽快安装补丁，已经感染病毒机器需要立即断网。

典老歌，一路随行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明，这里是 FM 96.9。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在湖南省的西北部，有一片美丽神秘的土地，这里有着秀丽宜人的山水，也有安静幽深的古镇。这里有着令人惊叹的奇观秘境，也有数不尽的特色美食和小吃。这个地方是湘西，一个在五月被上帝 宠坏的地方。春来江水绿如蓝，连源梅江绕青山，这便是五月的梅江，一个仿佛被上帝遗忘的地方。江南两岸竹林葱茏，寺院幽深，再加上水边悠闲吃草的牛羊和撒网的打鱼人，整个江面犹如一幅幅流动的青山水墨画。坐龙峡隐匿于湘西的群山深处，这是一处不为人知的探险奇观。陡峭的悬崖，狭窄的索道，依山而建的石阶，飞流直下的瀑布，这里是勇士才能征服的世界，更是游人乐于探索的天堂。而在湘西的古丈县，除了险峻的坐龙峡，这里还有一片神奇的红石林。这是一片大约有4.5亿年的丹霞地貌，连绵的山峰奇形怪状，姿态万千，远远望去犹如熊熊的烈火，令所到的游客无不惊叹不已。祁良洞位于凤凰古城北部祁良桥乡境内，以奇、秀、幽、俊四大特点而著称，有祁良归来不看洞的美誉。进入洞内，你会发现这里处处都是奇峰峭壁，步步都是险滩和飞瀑，再配上了绚丽多彩的灯光，整个溶洞如梦如幻，仿佛让人置身仙境。而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境内的芙蓉镇，是一座具有2000年历史的古镇，整个古镇位于瀑布旁边，又被称为挂在瀑布边上的小镇。这里没有城市的热闹和繁华，只有哗哗的水声和清幽古朴的风景，置身其中犹如踏入了世外桃源一样。在沈从文的笔下，有一座多情的湘西小城，这便是茶洞。时至今日，这里依然如小说里的模样，古朴的小桥流水，浓郁的湘西风情，让人不得不感叹时光的慈悲在这里一如初见。凤凰古城是一座悠久的老城，清澈的沱江，独具特色的吊脚楼，让这里无时不再散发着一种悠远的古朴味道。这里的时光很慢，你可以坐在水边发呆，也可以撑一只小船荡漾水面，亦或静静地聆听有关古城的故事。不管做什么，这里都会让你忘却一切烦恼，醉心于山水之间。在湘西有许多极具当地特色的美食，每一口都具有异域风情，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诱惑。比如吉首米粉、板栗炖鸡、隔年熏腊肉、凤凰血扒鸡和米豆腐等等。这里便是湘西，一块神秘而又美丽的土地，它既有美食风景，又有浓烈的异域风情。969旅行者今天带你来到五月的湘西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我是雨阳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心跳乱了节奏，梦也不自由，爱是个绝对承诺，不说撑到1000年以后，放任无奈淹没尘埃，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，哦，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，哦，所有一切你要的爱，因为在1000年以后，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也能够1000年以后，所有人都遗忘了我，

命由天定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雨阳，让我们与陈冲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保护我们蔚蓝的天空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理想就好像明星在黑暗混沌中指明了前进的方向， 又好像蜜糖，在忧伤失意的时候带来思虑的甜蜜。人因为理想得以直立行走，友因为理想得以破茧成蝶。从古至今，成大事者无不是有理想的人，因为理想支撑着他们朝人生的顶峰一步一步的迈进。也正是因为对理想的坚持，我们才终究会取得成功。新的一天，让我们坚持属于自己的理想。我是雨阳，各位早安。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，曾愉快，一丝何妨？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，谁共你一般思想？不知哪里风向，又传来了花香，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。一人有一个梦想，两人热爱渐迷惘，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。一人变心会受伤，两人愿意没惆怅，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 别无所求，爱已深得深得恨不得 的互为血肉，更怕有人说你为爱昏了头，给的所有还问对方说够不够。他是你唯一的乐趣唯一引诱，他是你唯一担忧，什么是你先低头失去他，你怎么会轻易罢休。爱从不逗留，来去都不给理由，他只给结果，他来世对谁都是一去一求。爱从不逗留，只有人坠落或是承受，若是他真的要走，不会理你是不是一无所有。多少恋情会像是只剩结局和寄托，和一口温柔却跌进面流，会以为除了彼此再没有别的拯救，想必是没经历过爱里躲着的不自由。想当然那些日子人别无所求，爱意深的深的恨不得互为血肉，更怕有人说你为爱昏了头，给了所有还问对方说够不够。他是你唯一的乐趣唯一引诱，他是你唯一担忧，什么是你先低头失去他，你怎么会轻易罢休。